在这走嘛，比赛都跑在这走嘛，呱喳呱喳。 翻嚟第三節嘅北上頻道，我哋繼續講下深圳啦。呢、這個禮拜咧就有個大嘅 event 啦， 有新機場， 班之場， 班之場， 班之場， 搬到隔離啫， 係啊， 搬到隔離啫。 我唔係搬就係呢個機場唔同嗰啲機場啊，大佬。 我知，唔係金碧嗰啲啊嘛， 係啊， 係咯， 我明 嚇。呢個機場就就喺寶安嘅，咁就深圳搬機場啦。其實新嘅名字都係叫翻做寶安機場係咪？ 都係深圳國際，唔係深圳寶安國際機場，深冰麗的啦， 係 係啦。 你好似去過係咪啊？昨晚好似， 昨晚去嗰頭食宵夜咪去睇睇咯。 OK， 你真係住嗰度， 真係得閒嚟啫。 唔係佢好近㗎，其實都好近。 係啊，咁我屋企嗰度即係前海我嚟嗰度係車程十分鐘左右啫。 係， 咁就去嗰邊望下啦。 泊車貴唔貴嗰度？ 冇拍到車，我就喺個兜個圈走啦。 O K， 係啦。 嚇，咁啊，觀感如何啊？呢個新嘅機場， 第一件事大咯。 係咁，唔使講噶啦。 屌你老尾，好唏噓啊！真係。 水立方嚟， 慣曬噶啦已經。 係啊，嗱又即係我哋成日都喺度講噶啦，即係你揾到一個好細嘅火車站，或者一個好細機場咧，大陸咧好幸福嘅。咁啊，深圳以前舊嘅寶安機場其實都係呢誒。都其實都好大， 都好大㗎啦，三棟樓。 咁而家三棟樓啦，有陣時你搭飛機咧，都希望咧就係唔好係 B， 唔好係 D 啦，因為 A 咧多數喺 A 落車，咁你跟住因為 B 同 D 都要行一轉路啦。咁但係如果相比起今時今日新呢個咧，就真係小毛叫見大毛啦。咁啊鑊鑊都係㗎啦，大到咧就啲數據我都懶得讀出嚟啊，唔知四百萬一時。 總之啦，最簡單咁講啦，以前三棟樓就 人性少少講。 OK， 今日就有啲即係訪問有啲人搭去過嗰度咧，總之就係話。一個嗰、那個咩 number， 即係叫做相機嗰叫咩話？ 相機嗰叫做 突然間諗唔到佢叫咩？即係 登機口。 登機口冇錯，登機一個登機口，一個登機口廿，唔係佢一個登機口可能廿幾分鐘。 佢係咁講話， 十幾分鐘啊！ 喺 security check 去到最遠個登機口行路行24分鐘。 係啦，即係有一個行錯咗啊！佢話佢爭啲想死咁滯啊！屌難 啊！我量化佢啦，以前咧就三棟樓。三棟樓有一棟咧就係國際好似 B 係國際啦 ，D for 多 D for 多係國際啦， 係啦。 A 咧就係內陸 ，A B 都係內陸嘅 ，A B 內陸都係內陸嘅。咁就而家三棟咧就變成咗一個機場啦， 係啊， 新嘅啦。而且呢個機場係大過以前嗰個三倍 ，OK 嗱量化到啦，量化到啦 ，OK 超大。咁但係聽阿 Matthew 講就係其實跑道係冇換過嘅。 跑道以我所知都係原來嗰條跑道，只不過佢本身嗰個大概本身以前嗰三個 terminal 咧，即係個就本來就喺個機嗰個跑道嘅東邊，而家搬咗大概係個跑道嘅南邊咁上下啦。 咁、okay， 其實就話如果通常即係。官方嘅理由就係話，因為想因為啲航班太多應付唔到 啦，其實 不能太過成立嘅，因為你只係換，即係其實根本就係為咗威，就戴個頭盔，咁然之後又換翻一個大更加大嘅機場，因為而家你相對又唔夠人哋。白雲嗰啲大啊，冇面噶嘛， 再加上唔起嘢，邊有錢賺？ 咁啊，唔起又冇錢賺啦，冇錯啦。咁啊，今次又換咗，咁啊，今次佢又破天荒，又唔用嗰啲乜 Foster 啦。今次呢個咧就新嘅設計師嚟喎，意大利設計師。 嗯哼， 唔知個名我都唔係好識讀。 法老師， 哇！呢度 睇個樣咧，其實幾恐怖啊！ 系噶， 特別要講講個天花板， 係冇錯冇錯， 真係要講過。 冇錯， 嗰個咧我睇相咧，我唔知嗰只係咩嗱，有啲嘢咧我通常睇到係會啲毛管會豎起曬嘅，佢個天花板係其中一隻，好多窿嘅，好似山野咁撚樣嘅， 嗰種係叫做密集恐懼症， 係嘛？ 係啦， 哇！呢啲我真係唔明嘅，呢啲專有名詞，總之好唔舒服嘅， 係啦。 咁所以咁你尋晚去到嗰個感覺係都係。有冇呢個感覺咧？ 其實我昨晚就係淨係揸架車去嗰個 departure 出發嗰度嘅， 冇入過去。 出發嗰度咁，其實頭先阿牛講咗啦，佢就三個 terminal 變成一個 terminal， 三為一體啊嘛， 三為一體啦，即係係啦， 跟呼吸即刻證實咯。 係啦係啦，跟住然之後佢去到一個嗰、那個出發嗰度咧，就有少少似廣州嘅白雲機。 機場咁。佢就有六個入口，一二三四五六，咁就一至五就係內陸嘅機嚟嘅，六咧就港澳台國際。 Okay. 但係都係一排過㗎啦。你白雲機場你去過嘅咧，你就知道係一排過咁樣過去嘅。咁就以前嘅深圳寶安國際機場咧，即係舊個 terminal 嗰度咧，條路就好窄嘅，即係出面落客好窄。而家就好 Q 闊。 嗯， 就好似有一二三，以我琴日記得係應該有六到七條車道嘅。 嗯， 係啦，咁就好闊，但係就冇人敢喺嗰度停車。 嗯。 点解？ 因为而家嗰度就规定咗，每一架车入到去咧，都会有人监视住。 嗯。 跟住如果嗰架车停喺度停超过两分钟，多谢五嚿水。 哇！ 就系咁简单啦，所以就 喂，仲有佢而家初步啦，稍后唔知道啊。但初步去其实系好麻烦嘅。嗱，你以前搭地铁就机场 站啦， 落车就落车搞掂啦。 系啊系啊。 而家就要改咗个站啦。 系。 嗰个叫咩站？ 后穗站。 后穗站。Holray。 Holray。 Holray站。咁但系去到嗰度又唔系直接入机场嘅。 琴晚我揸车过去嘅时候咧，我就去到后瑞站嗰个路口啦，跟住然之后同嗰个位揸车去到机场咧，净系揸车都八分钟。 哇！咁如果我行路嘛，冚家铲，咁即系地铁唔到嘅喎，而家 基本上地铁系唔到嘅。 咁就接驳巴士应该都有、啊。 其实里边应该要整多 唔清楚。 地铁里边应该 佢近码头嘅、啊。 佢近码头，但系离地铁站远啊嘛。 佢近边个码头啊？ 福永码头。 福永码头。 做咩近翻福永码头咩？ 系近 翻。以前旧楼嗰度已经隔离就系福永噶咯。 唔系噶，其实旧楼嗰度离福永码头其实都仲有 都 有八公里噶。 而家系五分钟，好似人行五分钟就可以。 系啦。咁啊呢个优势仍然 喺度。系 啊。我唔知啊，我啱想屌柒佢噶，因为以前嘅有其中一样好处就系、是，其实系一出嚟免费有 van 仔就过去呢、這个。 福永码头， 福永码头坐船就翻香港噶嘛， 系啊系啊。 咁但系而家系更加方便嘅， 而家喺中港嘅码头就直去就方便啦。即系我会建议网友咧，如果去咧就唔好坐地铁喺过深圳坐地铁啦。喺中港城碼頭就直接去啦， 呢個我要做補充咯。 OK， 其實呢個唔係其實香港人唔會對嗰個機場有興趣嘅。 OK， 即係唔係嗱，你坐內陸機焗住冇辦法。嗯、OK， 嗰、那個你嗰、那個就啱啦，你頭先講啦。但係你話如果係國際機場，我梗係唔會去嗰度啦，因為有另一個問題啊嘛。嗰、那個問題就係大家喂嗰、那個形象已經損壞咗，因為。喂，大佬啊，喺國內你搭國際航班 ，delay 到你冚家產啦、啊！屌你大佬，個唔係你交通方唔方便嘅問題、嗯，因為你啲機啊係亂鳩咁嚟。 咁講得，如果國際 三點起飛又唔係三點起飛。 咁、如果國際起機嘅，不如喺香港， 喺 呢個澳門，係啊，你好多選擇噶嘛。但如果你國內嘅航機，咁最 唔係啊！但你而家係四個機場都競爭㗎，因為你白雲嗰個都係國際機場嚟㗎嘛。 係啊， 係 啊。 係啊，咁你而家保安呢個係搞到咁大陣仗，其實都係即係希望慢慢係吸 翻呢個。 佢係吸香港嗰啲㗎，我話俾你聽啊！你而家香港咧，如果去嗰啲短線啊，慢慢其實係越嚟越少，我可能會褪咗過嚟深圳㗎。譬如話啲去印尼啊、 Bangkok 啊、 Bangkok 啊嗰啲咧，第日慢慢係呢邊多㗎。呢個其實咩，咪又係慢慢喺度大深圳概念咯，即係有啲咁嘅咁嘅有啲咁嘅味道啊。咁你其實即係嗰個，但係好撚即係我諗最討厭嘅就係嗰種即係好迷戀大嘅，即係嗰種迷對大嘅嗰種迷思咯。即係每一次一有新嘅呢啲咧，未去你已經驚㗎啦，真係驚㗎。如果我哋身處喺國內啦， 大佬真係咁啊，將來 唔係你真係大佬，你冇諗過使用嗰啲人嘅感受啊嘛， 你係你感受 咩？你老尾行到個登機口喎、啊，喂老人家行半個鐘頭啊，黐撚線㗎。喂咁你而家喂咁你而家搭班飛機咪要預咗五個鐘頭去？屌、你有冇預翻一個鐘頭要行路咁啊？ 去一次旅行，再去一次旅行啊嘛。 sorry 咯，你做咗五個鐘頭，最後同你講仲要 delay 五個鐘頭。 冇意思噶，你成日整出嚟話，哇嗱，而家機場咧，我哋又大咗啦。嗱呢度去乜嘢地方咧，會好方便咗好多。時間又縮短咗啦，但你又冇計喎，你係前後上機落機嗰啲時間係多好撚多噶嘛。 唔係，我覺得佢係咪諗住機場裏面整一個自貿區咯？即係裏面有埋酒店啊！你咁耐咪先五個鐘邊有可能啫？裏面有埋酒店，有埋餐廳，有埋 仲有鏈腳， 包埋佢乜嘢都有。 你睇下鏈腳， 鏈腳以前都有㗎。嗱，你真係可以懷念下以前個福永機場啊！即係嗰個其實都有幾多嘢 值得懷念㗎。 唔係 ，sorry。保安機場， 保安機場 係講錯，即係保安機場嘅有啲好多嘢就係，因為以前我又好多，我有幾年係 係搭得好多㗎喺嗰度，即係特別喺上海住嗰幾年啦。因為譬如話上去我多數喺寶安機場上啦，跟住翻嚟我多數都喺嗰度，因為有時我又會轉翻落去，即係呢度落機，跟住然之後就喺寶安就轉翻個東莞啊咁樣噶嘛。咁所以就嗰、那個機場其實幾有感情㗎。第一就係、是。佢夠細啊嘛， 係 唔係好大啊嘛？咁睇住佢加啲樓啊，之前你嗰啲睇住佢加嘅，即係我哋去嗰時最初成內陸機嘅啫嘛，冇國際嘅， 得棟 啫。咁啊，跟住就鏈腳，係有鏈腳嘅， 有 OK 喺樓上嗰陣 嘅，係 A 樓嘅 KFC 隔離， 係好舒服嘅，幾舒服嘅，即係唔錯嘅。咁仲有啲咩即係值得懷念咧？即係嗰個機場 最好懷念就一的士一到。就行入去又係， 屌 你老味，就係知道滯， 因為最簡單。 屌你老味，一到落車行， 一落車行入去就 check in 㗎， 就 check in。 屌你老味，呢下先， 屌你老味， 呢下你而家喺國內真係揾唔到咁滯啊！喂，除咗仲有啲嘅喺雲南，喺雲南有啲好細嘅軍用機場嗰啲咯，嗰啲都仲好細。譬如仲有溫州機場都仲好細嘅，但係陸陸續續就全部就變曬， 變大㗎啦， 變大咯，開始變大咯。 而家的士落去仲要行20分鐘。黐撚線喎！屌你老味！ 你 Matthew 咧 ，Matthew 多唔多？即係入去保安機場？ 你話舊機場，即係舊個 terminal 嗰度，經常都飛嘅。以前係係啦，都好似頭先阿牛講啦，即係好方便， 好方便咯。 即係我諗起以前，我都有間唔中飛下上海、蘇州嘅地方咧。我係嗰集 last minute 嗰集嚟嘅，我就差唔多起飛前九個字我先到機場嘅，係一定講一次㗎。 系 冇問題，咁如果而家新機場我諗可能提早兩個鐘 都要， 兩個鐘頭我諗應該 OK 嘅。 仲有以前有一樣嘢咧，其實舊寶安機場做得幾好嘅，即係我以前好中意嘅，就係你喺登機入俾登機室入邊啊，你架機就算 delay 啦嚇，經常都會 delay 㗎啦。咁但係 delay 咧唔係太悶嘅，因為中間有好多水族缸啊，記唔記得？好靚嘅熱帶魚啊，所有嘢㗎，好多好多個排曬。 哦，喺中間度一路排住落。 一路排住嗰度，即係入面候機室入面啊。我講緊。咁啊，嗰個係做得唔錯㗎。然之後咧，又養唔同嘅熱帶魚啊，咁樣咧，咁啊，即係可以解下門啦。呢、這個都係一個幾好嘅心思，又唔係話個機場有。 咁而家可能新呢個都有咧。 啊，新呢、這個佢嗰、這個。 唔知啊，未去。 有噴泉。 有噴泉， 呢個真係乜撚都有啦！屌你老味， 都有凡爾賽宮嚟㗎嘛！ 屌你， 白金漢宮嚟㗎嘛！ 有一座啊，係啦，即係乜嘢都有啦。咁啊，同埋就我曾經見過，即係最大嘅因為 delay 嘅動亂咧，我自己都係喺保安機場啦。咁、我曾經我最高紀錄就喺保安機場就 delay 個廿個鐘頭至22個鐘頭度。 哦，你仲喺度等啊？唔去住酒店？ 等唔到啊！唔係等一路等啊，一路等啊！ 哇！ 佢一路等啊嗰次，咁然之後就有人揸跟住掟玻璃啊，咩都有啊！其實嗰個故仔我以前喺度講過啦，講過兩三次噶啦。如果即係可以聽翻以前， 重複咁啊！ 係啊，咁但係其實係好多回憶嘅舊嘅保安機場。咁嗰度已經係拆噶咯，其實應該都 呢個就唔清楚喎，完全冇去了解過呢、這個。 唔係嗰度咪又係起樓咯。屌，我即 係應該係啦，就喺地鐵站隔離起樓值錢啊嘛， 起酒店啊，起樓啦，屌唔使講又係呢啲咁嘢啦。 OK， 咁啊有興趣就大家自己去參觀一下啦。 係啦，最撚細壓的啱啱去啦啲舊機場。 嚟緊下個月我可能會嗰度飛，咁就到時 最近上邊。我好快啊，好快，遲啲再跟進，我都會好快去嗰度，又係。咁啊，講下另一單嘢啦。 好啊，嚇、啊，結婚喜事。 係啊，今個禮拜就有單我哋有老友結婚啦。咁內地都有人結婚。 聽日會唔會咁樣咧？ 嚇、啊！ 聽日咁嘅精彩喎、 啊！哇！你咁撲街嘅， 唔係啊嘛？ 喂，屌！我冇諗住即係兩單嘢拉埋。 唔係喎，講真，個男主角咁撚似我哋個男主角。 哦， 個樣都擦下擦下咁屌。 係嘛？我哋唔係我啊，其實開咗條 thread 叫做危機處理啊，必修嘅議題啦。咁、新郎係你又點擦啦？咁啊，最近喺係咪深圳嚟？ 深圳啊，呢間又係華強北啊嘛。 華強北嚟嘅。 華強北啊，唔知乜咧？ 港人好熟悉嘅地方。咁啊，有一間酒家啦，咁如果冇睇過視頻，少少形容一下啦，好簡單嘅就係喺間酒家門口，新郎就見到新郎新娘啦，新娘穿住婚紗嘅，咁但係咧好得意嘅，有兩個新娘嘅，有另外有一個女仔都係穿住婚紗，就嚟即係鬧新房， 係咯， 踩場 係啦，鬧新房，你哋有冇睇過戲先？ 係 咁、你願唔願意嫁俾佢啊？ 咪住！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嗰啲戏咧，无线嗰啲咧，唔得拍噶啦，无线啦，閪都无线，就话嗰啲就咁上下。不过角色咧由男就变咗女咁解啫。 杀出咗一个即系另外一个新娘。 系啦。 咁啊，內地啊稱佢做小三，咁、但係我覺得就冇乜跡象，喂，冇乜跡象話即係講佢算小三，我覺得啲嗰啲報紙係要澄清，即係 啦， 即係要道歉。 呢一單 case 咧就係話咧，就有一個女仔就係鬧新房，上呢個酒樓嗰度嘈啦，咁樣就係戴住個肚嘅，咁咧就話係呢一個男仔嘅前度女友， 冇錯，唔、 okay, 係小三嚟， 唔係小三嚟嘅， 係啊， 反而 有咗佢骨肉嘅， 骨肉嘅， 係 咁樣咁啊，咁呢、這個懷住著住婚紗，同埋懷帶住個肚呢個女仔咧，一見到個新娘咧，就撲你個街就，首先話屌你老母閪先啦， 係啦， 廣東話， 好親切，粗廣東話嘅，係 啦 ，OK， 屌你老母閪，咁衝埋就正咯，諗都唔實諗， 係， 咁嗰條女都係還拖嘅，但係嗰條女可能真係驚佢即係。即係兩個打一個啊嘛，你咪好啊，你明嚇？即係兩個打一個唔夠打啦，咁樣就咁啊節節敗退。咁跟住咧，就個新郎哥啊就坐住，你唔係撚再打啦，我叫撚咗你落㗎啦，係咪先？你都唔撚落啊！我點知而家呢個你入邊嗰個係咪我㗎？即係叫撚佢落㗎嘛，可能落咗佢再有個咯，可能係咁撚樣啦。啊，跟住啊，屌啦咁樣。 叫極佢都唔走，啊、即係個新郎係咁叫佢走啊。 新郎就 係啊，咪跟年尾官司啦咁樣啊，就係、 是。最唔好就係你阿媽啊嘛。 嚇、 啊！本來我哋結婚㗎啦，即係唔熟下啦。就你叫啊，你阿媽又叫我買樓買車，我點娶得起你起啊咁上下嘅嘢啦咁樣。跟住就因為原來就係因為即係個故事好簡單啫。呢、這個男仔搞大咗呢個女人個肚、，OK， 而諗住談婚論嫁，佢阿媽又即係呢個女仔嘅阿媽啦、 嗯 啊，就話要又要有樓又有車啊，咁先至將呢個女有餡嘅女許會俾佢啦， 係 啊，咁跟住，哇，大佬咁撚貴啊，咁我不如揀而家呢件啦，呢件可能唔肯使啦，係咪先？咁呢件唔肯使，咁跟住咁啊叫佢不如你落撚咗佢啦，跟住佢溝個第二件啦，咁、跟住就閃電結婚啦，咁、樣跟住呢條女。就諗住嚟搶翻個老公咯、嗯！你教我個老公啊！聽到啦，其實 係 到就咁樣講情， 但係大致上講咗呢個情況啦。 但係就咁聽牛講，好似又男嗰又冇乜錯嘅喎，咁佢又想結婚， 係啊， 咁 我又想結婚， 又 我又 買樓， 冇樓冇車， 咪真係冇辦法咯。 我又叫過你落㗎， 唔係但 係你唔落咗啦， 嘅嘅，即係如果我諗好多港男睇到咧，就會覺得幾驚嚇嘅， 梗係啦。 OK， 因為如果喺香港發生咧。就通常嗰個情況就多數咧就因為個男仔啦，本身係有即係喺個係背即係一個搭兩船啦、嗯，通常會係咁啦。 始亂終棄 係啦，始亂終棄啦。咁然之後咧就舊嗰個知道咗新娘不是我嘅時候，咪走嚟鬧咯。咁咧你就會好驚嚇，因為成個場面係失控曬㗎啦嘛。咁同埋見者又揚曬出嚟啊，之如此類。但係我其實係睇緊條片嘅時候咧，就係話即係我都係諗緊就係話。其實喺大陸咧，又未必好驚嚇嘅，因為咧點講咧，嗰、那個男即係大家，因為譬如話，如果佢哋嗰段婚姻咧，呢對新人啊，嗰段婚姻係本來係就好似你頭先咁講咯，即係譬如話係佢可能又佢係為咗結婚而結婚噶嘛，即係你知道我意思係、我哋好多人係咁噶嘛， 即係一到三十歲、 就要結婚噶啦嘛， 唔得噶嘛，女人到廿八歲 又咁，我想講嘅就係、其實可能嗰個新娘。係知道有呢、這個女仔嘅存在嘅，咁譬如話佢可能已經未結婚之前係同個新郎已經係溝通咗、知道個新郎之前係有一段情嘅，亦都話或者係搞大埋人哋個肚嘅，佢覺得冇乜所謂，佢都冇所謂。 我 係啊，不過啱，唔係即係佢係計算唔到嘅，就係、是、啊呢條女咁撚串，嗰晚走嚟搞事嘅啫， 仲要著 係啦 撞衫添， 係啊，所以仲要撞衫，係啦，咁所以佢咪掹完衫咯，咁所以打格仔嘅， 掹甩咗啊。其實， 所以阿牛係喺揾緊個冇格仔嘅，揾唔到，真係好慘。唔係咁，所以即係我想講嘅就係、是，如果睇你係咩人咯，即係你睇呢條片啊，睇你係香港人啦，因為內地人。如果內地人咧，就真係一笑置之。 條片裏邊咧， 都唔出奇㗎，因為內地咧勇武好多㗎嘛， 同埋覺得佢唔夠勁啊，屌、 okay. 都冇出刀仔嘅，嗌兩句算得乜、啊？ 我就覺得佢點解唔嗌埋啲姊妹？ 係啊， 緊有啲姊妹㗎嘛。 你明明唔係即係個對比好大啊！但譬如你香港人，譬如如果呢條片尋晚 Steven 喺度睇緊嘅時候咧，佢哋啲汗滴撚曬出嚟㗎嘛，係咪先？佢諗緊，咦？但係我會點咧？好撚驚啊！即係好無助啊！但係內地咧，真係其實係完全 你睇段片咧，周邊人咧係連食花生都稱唔上啊！ 係 即係拍片啫嘛，最緊要係 咪拍都唔拍，即係一個拍啫嘛。 係，好耐攞上。 嗰種冷靜咧，佢淨係即係淨係悶啊，覺得淨係 係啦，冇錯。即係咁講，如果呢個喺度電影咧，喺內地係唔收得嘅。係 啊， 但係香港咧，全外銷你睇到 就 OK 嘅。 喂，大佬喺 Daily Mail 頭條，You didn't have an abortion and now you come here with your big stomach。就係翻譯咗頭先啊，即係阿牛講嗰、那個即係嗰個新郎講嗰句説話咯。 係， 佢叫做 extraordinary catfire between 呢個 bride and new husband's pregnant mistress at wedding reception。哇！我直情諗下，即係睇完之後覺得北上頻道應該做個英文版嘅， 絕對要啦。 原來喺英國係 好有市場 嘅，因為啲鬼佬原來好撚中意睇。哇！你睇到那個報導，大佬。嗰啲片 哇 cap 曬相，成條片原裝哇擺曬上去， 係 Daily Mail 啊大佬，每日郵報啊，黐撚線，即係你發覺而家大陸嘅新聞咧，係即係有多係直情係，其實如果我係嗰對新郎新娘，真係其實賣錢都得嘅。真係㗎，你 聽翻呢個稿， 即係巡迴演出， 係啊，巡迴演出啊，屌你直情好似中國好聲音咁樣樣都得，即係直情出就係荷里活都搞掂啊，係 啦， 係啊， 下次可以借，下次可以加人兩個新娘對兩個新娘， 係啦，冇錯， 二 打二又得，你做乜娶撚咗我老婆啊？ 混雙，係雙又得， 又得， 問題成套嘢就因為即係你可以見到國內嘅女仔嘅勇武。 是 我单枪匹马， 唔系因为 怀住个肚顶都顶大多件， 都系嗰句啦， 着住件 制度帮唔到佢， 要屌你，所以形式上都要咋？ 系啊，咁其实同佢死过咯，嚟 死过咯，即系单枪匹马嗰咯，好要，即系或者你识人屌人老母閪，喂，你起码应该有啲姊妹啊，或者你一件姊妹你都唔带 咩啊？唔係，仲有你睇到啦，國內啦，嗰啲做兄弟做姊妹嗰啲啦， 哇，幾難， 好撚無語， 係我冇咁難， 唔係好撚難聽，即係應該要逐個請上去你個節目嗰度做，真 係， 屌你老尾，成條片五六分鐘， 得一條傻閪， 唔係嗰個傻閪侍應， 侍應嚟 㗎，冇見過有伴， 嗰個唔係侍應嚟嘅，嗰個負責抽水 嘅，喂，呢個好似係伴娘嚟嘅，呢個係伴娘， 圈交過 姊妹咧 ，Where？Go where？跟住仲有啲兄弟咧冇撚見過， 唔係你記住嗰、那個侍應當日嗰個角色，唔係攔開嗰個大肚嗰女仔，係喺度抽嗰個大肚個女仔個水啊，大佬，成日揾隻手去撞佢個胸啊，大佬。 如果你係兄弟，你會點做？ 我兄弟睇戲。 屌， 唔系啊，哇，丢丢咯， 唔怪 Steven 冇揾你做兄弟啦。嗱，如果我系兄弟咧，其实好简单啫。如果你帮多，其实呢啲嘢好易拆啫嘛。 我应头，屌你老， 系嘅，哇，你咁灰鞋啊？屌你去饮着埋婚纱嚟，哇，咁掂啊？你 哔哩 吧啦，嘈冤巴闭，跟住戆咪戆开佢咯。哇，即系梗系咁样啊！即系即刻拆掂，即系即刻褪多佢先啦。 我几期望听系咁啊！ 啱咪啦，因为用翻北上嘅汤，就系好斋奶依家 又得又得呢只，唔系但系 Steven 系其实可以放心 嘅。有啊 ，Steven 先， 唔系 Steven 真系可以放心嘅。Steven 其实系惊听日可能咧， 系 咪我哋有条仔嚟嘅啫？系啦，即系系啊，唔会绝对会有两条。 嗰个系着住成日踢师徒嘅。系个魔术师咁样 嘅，嗱 ，Steven 听日 屌你噶啦，系冇个粗口，叻啦啦啦，抢我条女，我都可以令佢怀孕噶 嘛，冇事嘅 ，Steven 听日我哋人强马壮，帮你撑场，有啲咩事我哋会恰如其分， 我哋唔会就咁嚟睇，我哋唔会就咁嚟睇， 系冇错， 我哋会同你搞啲， 我哋会尽为我哋最专业嘅擅长，我哋咩？主持， 冇錯， 係啦， 一定嚟搞大。 左邊嗰個咧， 你幫我搞大。 左公右啦，啊，右公左嗰個咧就係大肚嗰個。嗱，如果出曬台法啦，打哇一個走，打到嗰條女度啦，哇，嗰條女隔開佢，仲用呢個 猛虎落地掣啊！而家有招系嘛？猛虎落地掣，擒翻嗰条女又犀利喎，大佬！即刻做主持啦，我哋 系嘛？ 系啊，梗系啦。 听唔听？即系讲俾入边嗰啲个即系入边个场嗰啲人听啊嘛。 啊系咩？唔系啊，我谂住拍 场报道， 即系现场就。 但伴郎好似伴郎好似阿迪嗰啲嘅 吓， 伴郎系阿迪。 哇！越爆越多嘢喎。 而家伴郎阿迪 好似 系阿迪啊，顾住笑啦。 唔系即系，唔系好开心噶。我咪即系希望大家听众理解啦，比较烟足少少啦。不过都系算系。即系 Rex 先第一件喜事嚟噶， 唔系即系 第一个喜事啊，大佬系啊，咁所以衷心祝愿啊！ 喺我哋讲唔系 Steven 同埋 Jan 咧， 系又要做人情。 咁啊，咪讲下啲网友先啦，网友 有咩意见？ 网友咧就问下啲网友点样刷，咁啊呢个其实其中一个都系我哋嘅主持共聚 Kevin 喎， 系系咩 ？OK， 咁三个字嘅啫，啊唔系两个字嚟噶。Kill them both， 好辣嘅，咁辣嘅，好 非常辣嘅。 中文字 殺咗佢兩個， 殺曬兩個， 係啊， 係嗰兩個啦，殺咗佢條仔啊！屌， 係啦，咁啊，好多人留言嘅，但我最中意嗰個其實就係 Gibson 啦 ，Gibson 佢就話：屌，好撚易拆啫，兩個 LV 包包一定 㗎。呢個高，呢個高， 合富國際 係啦， 合富國際 係啦。咁仲有一個就啊，唔係都係仲係 Gibson 喎。佢仲有一個就係佢或者叫我老公啊，即刻入黨。佢由共产党将个老公定性为公有财产实行集体拥有制，由党按呢个老婆需要进行配给。 哇，好熟国情 ，Gibson 好熟呢个大陆嘅国情啊， 系 啦，系啊，系咪啊？吓咁啊，阿 Matthew 咧 ，Matthew 有冇啲咩？ 俾你 或者你内地咧有冇参与嗰啲婚礼都有啲难忘嘅嘢？ 冇乜特别喎，呢啲真系好，我觉得系 好平常， 好平常，但我又真系未见过。如果你话你问我，如果我点查？冇乜點拆嘅，咪最好取曬兩個咯。 咁係㗎啦，通常都係咁樣嘅。 犯法㗎， 我就即刻兩個都唔取咯。即係唉，搞掂溝第三個咁撚多姊妹喺後邊。 係嘛？唔係咁啊，但係阿 Rex 前科㗎啦嘛，搞完一個之後再溝一個，咁後邊咁撚多姊妹，我梗係唔放過啦。 唔係你取唔取曬兩個，係你嗰晚嗰個 moment 點樣拆啫嘛？而家講緊。 的曬入房先啦，唔好喺度俾人影先啦，肯定係。 唔係，首先你知我哋要。 喂你喂大陸， 我哋做 呢個情況係。的佢入房係有啲難度㗎 喎， 佢老闆好抽㗎喎。你如果嗰條女係重慶妹，喂真係大佬成龍咁嘅身手喎，大佬點的啊？好難的啊，真係。 唔係我即刻揾個伴郎啊兄弟應酬啦，如果你乜近撚住，得咯。 係， 你知啊，好撚好，好撚缺貨。 唔係我頭先已經俾咗我嗰個，我嗰個方案係最好啊， 即係大大聲咯，搞旺佢。 係啊，係啊，搞旺佢。 係 啊，即係然之後就洗開佢咯。 兩個都唔要。 好容易啊，即係要大聲過佢，冚過佢先。咁啊會即係我諗會拆得掂嘅。咁但係譬如話阿 Rex 都問啊，其實呢個即係問阿 Matthew 會唔會？答不到啊！即係冇去過啲婚禮，譬如話佢而家講起伴娘咧，佢話喺大陸啲朋友講咧，就因為大陸實在太興咧，對嗰啲伴娘咧 無手無腳 啊！咁啊，所以而家咧好多都係俾錢揾啲小姐做 嘅，呢個我就 真定假嘅有冇聽過 咧？小姐我未聽過，但係因為以我所知啦，就有啲可能外來深圳打工嗰啲妹妹啦，或者係男仔啦，多數都係妹妹嘅，咁佢好少，即係冇乜啲朋友啊或者親戚喺呢邊咧，咁佢就要請一啲專業嘅姊妹，嗰啲專業姊妹就會喺啲 wedding planner，wedding planner 香港都有， 去揾埋，即係每位兩嚿咁樣就請翻嚟， 香港都有， 係有呢啲嘅，但係仔就好似冇聽過，係啦，咁 咯。咦，咁如果專請翻嚟嗰啲姊妹應該都索㗎喎， 未必㗎，請咗就睇下俾幾多錢啦，俾兩嚿嗰啲係咪兩嚿咁樣咯？ 我中意你 嚿兩咯， 我中意你兩嚿係點嘅樣啊？ 係鹽八劑嘅啫， 八劑嘅啫，大佬 係咪先？ 你 八嚿就八嚿， 你去沙灣就沙灣咁嘅價錢，屌你咁啊！你去福田咁嘅價錢咗啦，好清楚啊嘛呢啲 啊犀利大佬真係， 開嚟 嗱解答咗你啦，非常 最緊要一樣嘢咧，其實咧。喺伴娘嚟講，喺呢個結婚喺大陸結婚咧，伴娘係一個好高危嘅情況嚟嘅，即係喺呢今年咧已經有幾個伴娘咧， 俾兄弟 即係有 喐咗 飲大咗係嘛？ 喐咗 李天，你譬如李天一咁成班兄弟， 系兄弟， 系啦，咁真系兄弟啊！呢个真系， 无手无脚啦， 系， 有一日视频见到啊， 系， 有啲奸鸠埋啦，话声，喂大佬，我梗系要洞房先过新郎哥啦，咁咪做咁多人情托啊，系咪先？大佬，做成千蚊人情， 黐捻线噶，咪咯， 系先？你啊， 摸下都唔得啊， 咪咯，摸下都唔得，嗰伴娘啊，通常系好捻高危嘅， 话 声你听，咁啊有好多啦，真系。俾人無手無腳，可已經係數不勝數啊！ 係 啊，咁聽日嗰 咁佢哋嗰伴郎係廢嘅喎， 個伴郎都搞埋一份啊嘛，你啊，跟住你知啦，啲新房嗰啲咧，個伴郎喺度啊嘛， 成排一齊 啊，張牀，新郎唔好瞓先啊，新郎新娘， 最後變一個 group sex 一齊 啊，一齊嚟，係咪？ 海天 新郎都排隊 排緊隊， 輪個新輪個伴娘啊， 大佬。几捻高危啊！ 哇， 听 海天婚宴， 听讲听日嗰个伴娘几靓喎，真系危 险。我听讲嗰个伴郎捻柒噶， 个伴郎捻柒， 个伴郎捻柒咯。 系咯，但系个伴娘好靓， 伴郎一定保护唔到个伴娘啊！ 肯定唔得啦，得啦， 我哋带队啦，同你搞捻掂啦， 仲喺酒店摆完啱晒，租地间房搞掂，得啊， 掂 个伴娘咁样得， 掂 伴娘， 好啊，我哋。啊！谂好晒啦， 谂好晒啦， 节目可以做完啦，翻翻去做啲饭， 养啲精足样， 系冇错，掂晒。 啲酒怼冧嗰条伴郎先， 好， 屌你， 好，掂晒， 掂袋我哋。 咁啊，掂还掂啊，多谢阿 Matthew 上嚟啊， 好无奈，真系 系嘛 ，OK， 咁啊。最后送埋，你都要送两个俾身， 都要都要， 要 嘅。我 十五，我之前我冇咁 cheap 嘅 ，OK。咁啊，送俾阿 Janet 同埋阿 Steven 啊，白头偕老啊 ，All for one 啊 ，I swear 啊。咁啊，下个礼拜嘅不 送俾晒， 再见。 好， 恭喜晒，拜拜。Like the shadow that's by your side. I see the questions in your eyes. I know what's weighing on your mind. You can be sure I know my part.'Cause I stand beside you through the years. You'll only cry those happy tears. And though I make mistakes, I'll never break your heart. And I swear by the moon and the stars and the skies.I'll be there. I swear, like the shadow that's by your side, I'll be there. For better or worse, till death do us part, I'll love you with every beat of my heart.Build your dreams with these two hands. We'll hang some memories on